这夜循环播放一首歌，旋律轻快却又悲伤着，辗转反侧到凌晨三点多，黑的白的反复拉扯，故事写到这一页崩坏的情节，一起走过的季节全部凋谢，只剩下怀念。还记得那场电影，那一幕，那一条街，记得那个夏天在街角的画面，你碰到我的指尖，微风吹起的瞬间，在你的左边，我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喝空了咖啡，空了星空的房间，我和你就这样在人海匆匆一别，曾经多么的热烈却变成了平行线，多可惜你的左边不再是我的右边。这夜循环播放一首歌，旋律轻快却又悲伤着，辗转反侧到凌晨三点多，黑的白的反复拉扯，故事写到这一页崩坏的情节，一起走过的季节全部凋谢，只剩下怀念。还记得那场电影，那一幕，那一条街，记得那个夏天在街角的画面，你碰到记得那场电影，那一幕，那一条街，记得那个夏天在街角的画面，你碰到我的指尖，微风吹起的瞬间，在你的左边，我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这一刻空了咖啡，空了星空。